切举动，来回像风去细雨冻。人梦再讲太多，是你的双眼闪动，一秒钟将我解冻。传闻是否太疯，令我竟不觉心动，常常热衷你的抱拥。不可探测是你的行踪，不可放松，幻觉完全密封。通天神透，多么的无忧，怎会令我每刻妄想跌入你爱火渗透？通天神透，请不必留守。 请你今后随时来透。